的球场，欢笑的对方，照常那样。我的清汤电影馆口感，唯一日记新的白衬衫，伤感忘掉预告。大太阳 现实面是无声的宣泄，被预设的记忆。

经常就提了荒诞，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，野心惨淡却无比期待你的广泛。别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，你气沉闹烦，用词刁钻，要宽又敢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变习惯维护着喜欢自愈的快感，请用词温暖。